好，星期二得到啊，三月二十六号啊，今日有阿刁拔喺度啊，今日我哋礼拜一六啊，咁阿刁拔喺度， 系大家好， 咁啊当然有我同埋阿 Tony 喺度啦， 喂大家好啊吓， 咁啊我哋今日有冇啲特别话题啊？今日因为股市晏啲先讲啦，即系原本就以为即系会跌得好犀利啊，咁点知今日港股得好特别系反弹嘅，反而系唔知点解。 唔系，我估今日就算跌落去都会上翻翻嚟嘅，不过就估唔到佢连跌都唔肯跌落去咁滞。咁啊， 股市晏啲先讲啦， 股市晏啲讲啦。咁啊，今日咧嗱，我哋首先咧要多谢大家先啦。咁啊，因为咧之前嗰啲都啲網友啊、聽眾都支持，十分支持啦，有撳 like 啦嚇，咁啊嗰、個 like 數都唔錯嘅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就應承咗大家咧搞網聚咧，就搞喺南環亭啊，咁就四月廿二號禮拜日嚟嘅， 係 就暫定呢個址，咁你大家可以開始報名噶啦，咁咧就名額四十個，因為咧嗰度咧就其實坐滿頂籠五十個嘅啫，但係咧其實就要企嘅啦。如果你五十個咁啊，計埋幾個主持就四十人加幾個主持就啱嘅啦。 嗯， 咁啊變咗咧一多過四十人就要折㗎。如果唔係咧，到時大家就好辛苦嚇。咁、所以咧就名額四十個，四月廿二號禮拜日。咁依家南環亭就喺依、這個銅鑼灣嘅，喺依個 Henry House 啊，即係恩平道啊， 係咪恩平道啊？恩平道 係恩平道 Henry House 啊。咁啊，大家報名啦！咁啊，今日咧依幾日咧，其實我哋禮拜五啱啱錄完啦嚇， 係。 咁啊，變咗咧依兩日咧特別嘢就冇乜嘅，即係唔算多啦。咁啊，最多今日就原來發生咗一單劫案啊，即係咧喺嗰個中環啊，就有三個賊人咧就話攞嗰啲叫做硬物咧去剝玻璃， 嗯、 就喂你會諗翻起以前嗰、那個葉繼歡時代咧嚇，咪、又係搶啲珠寶行嘅，咁攞啲錘係咁剝係咁剝嚇，佢剝個櫥窗，咁啊搶咗幾千萬金飾喎。 係對上一單我就記得喺尖沙咀發生嘅，就喺呢、這個 廣東道 新港中心出邊啊。 係啦，又係攞嘢剝爛咗玻璃就搶咗啲名錶啊。係 啦，今日搭電單車就咁閃人嘅。咁啊，似乎差人都冇乜辦法喎，都係俾佢好似 快閃， 快閃咗， 快閃就得手嚇。咁啊，警察以前我哋睇警訊咧，成日都係聽到呢句説話噶啦，賊人得手逃去無蹤。咁今次咧就賊人有兩個得手，一個唔得手，有一個俾人捉到嚇。 嗯， 咁另外兩個應該就係叫做咧逃之夭夭嚇，係嘛？ 咁啊，拉到今次拉到一件啊嘛。拉咗 係拉咗一件，咁啊據說咧就話來自美洲，有睇報紙咋，我哋都唔係。 報紙嘅資料顯示都相當之少啊，即係嚟自美洲到底係嚟自邊個國家咧？咁咧， 美洲有三個美洲嘅喎，有北美洲、有南美洲、有中美洲係嘛？中美洲又稱拉丁美洲嚇。 咁變咗有十先研究嘅時候都只係研究到南美洲，對北美洲都係點樣都係未都係。 北美洲就簡單好多嘅，北美洲三 少啲啲國家少啲啊， 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 但中美洲咧就有一紮啦，但係最緊要仲有中間仲有加勒比海嗰堆喎。 古巴 嗰堆島國喎， 牙買加 嗰堆真係緊要喎，仲有好多古 年英國。 洪都拉斯就中美洲啦，已經係 厄瓜多爾。 中美洲就係洪都拉斯、厄瓜多爾啊、哥斯達黎加啊嗰扎啦，即係而家睇慣足球就知噶啦。 係啦，巴拿馬，我哋有聽眾喺而家喺巴拿馬做嘢嘅話，佢本身就委內瑞拉嘅華僑啊。 咁喺拉斯薩爾亞多嗰頭啦，如果中美就 係啦， 但係仲有好多島噶嘛，加勒比有好多島嘅嗰啲啊，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冇聽過啊。 係。 咁所以就唔知點解呢個報道咁得意咯，就總之佢就嚟自美洲，就唔知邊個國家。 係，咁啊，即係有時都好難估計嘅。咁差佬放唔到咩消息出嚟，出面傳媒又掌握唔到，咁啊報住先啦，美洲啦嚇。咁都冇辦法啦。咁啊，劫案呢啲嘢咧，即係香港最近咧開始就慢慢出現翻啦。即係好耐冇聽過有打劫噶啦，其實係嘛？ 香港食 其實香港好多年咧未出現過打劫噶啦，係啱啱最近一兩年咧先開始有翻。之前喺尖沙咀都有單就槍擊噶，係嘛？搶好似都係劫嗰間珠寶行開咗一槍。 另外就是咩東亞銀行嗰單， 東亞銀行嗰單就真係又就好似係搶幾皮嘢嚇， 結果好快俾人拉咗。 阿刁拔講得啱啊，即係咧而家古惑仔好難揾食啦，你搶劫亦都好難揾食啦，你好難俾人又拉唔到嚇。 得嚟又可以長久咁樣揾食噶嘛，咁變咗呢個行業咧日漸式微啊。 其實唔係嘅，呢個咧呢個行業咧搶劫呢個行業咧，只係用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啫。有啲有咗政府啦，有啲咧喺金融股票嗰度揾錢啦，嚇係嘛？ 唔係，即係呢個係香港進入呢個智慧型經濟， 哦係啊， 犯罪啊， 知識型經濟犯罪係嘛？ 即係大家都係搶嘢，不過用唔同方法搶。係 啦，即係唔再用槍同武器啦。 喂，嗰套咧。有一套電影叫做《驚天綁架大富豪》係嘛？咁啊，嗰個飾演呢個叫大富豪就係嗰個叫做任達華啦。咁啊，佢咧上去嗰個叫做咧叫做大富豪嗰個屋企嗰度咧，就話李生，你同我都係搶，不過我要揸槍去搶，你喺股市嗰度搶啫。咁佢講得啱喎，係嘛？ 咁啊，咁一個犯法，一個唔犯法咯，可唔可以咁講？即係按現行法例咁計啦。所以香港呢啲叫合法搶掠，咁我哋成日講。 如果合法就唔係搶掠嘅，只係咧佢係叫 搶掠。點解唔係搶掠啊？政府就搶掠啦，金融大鱷喺金融市場就搶掠你哋啦，地產商啊更加搶掠你哋啦。係，咁啊都係搶掠噶，不過就完全冇犯法，咁所以咧就叫合法搶掠。 咁啊，個名字可以修飾下嘅， 叫唔好叫搶掠，叫掠奪就啱 噶啦。掠奪就會比較中性少少啦，係咪？咁香港人 奪住好暴力嘅喎，好似話 係啊， 依個係其實唔同立場有唔同講法嘅，係咪？咁有本雜誌叫奪標咁樣咧，咁可唔可以叫暴力雜誌咧？ 咁啊，好暴力噶啦！如果根據呢個法官嗰個講法就 係咩？以前有隻斑馬叫奪獎喎，仲有隻奪錦喎，嗰啲都係 年年都年年呢個橙龍船都叫賽龍奪錦嘅啦。 係咯，咁啊，依個龍舟節係咪應該要取替咧？係咪咁暴力？嗱咁啊，其實咧，香港依幾年其實嗰個治安好好嘅，因為你見咧，差唔多咧，我哋數嚟數去都係數到四單嘅，真真正正話叫做搶劫可以上到新聞啊！即係你喺街邊攞把刀係嘛打劫嗰啲劏死牛，咁嗰啲就周不時會發生嘅。但係你話去到講到揸支槍去嗰啲搶金行啊銀行咧，係得幾單嘅，即係依幾年嚟。咁香港係咩社會呢？香港是一个很繁荣但是又很安全的社会，你们同不同意呢？我想问一下。 都同意的其实。 因为呢香港呢，其实香港警察呢，他们最大的那个叫做工作量呢，近这三四年来呢有个结构性的改变。他们呢最主要的工作呢可能是譬如拘捕的学生啊，又或者嗰啲跟蹤啲示威人士啊，咁呢啲咧相對咧嗰個叫捉嗰個叫危險性咧係低啲嘅，係嘛？咁所以咧，香港 近年就啲有組織嘅犯罪就已經係式微嘅啦，日漸即係啲社團開始式微。咁當然，但係你時不時睇新聞，其實都仲有見到好多嗰啲嘅。不過佢哋嘅活動範圍其實係有限嘅，同埋香港可以做嘅嘢係相當之有限。即係以前可能開 disco 啊，賣下毒品啊咁樣，而家咧嗰個香港市場太細，即係好似呢個香港經濟同大陸經濟咁，即係咧佢哋喺呢度喺香港度做咧，係真係揾唔到食嘅。 所以咧啲古惑仔咧都係嗰啲叫做咧響應呢個梁特首嘅號召啊，其實已經好早噶啦，好早期咧已經 一帶一路 啦，北上唔係啊，已經北上發展啊。 喂，呢樣嘢唔係就香港啦，隔離埠都係咁噶。 係啊，即係基本上咧，香港而家冇乜生存空間。你諗下啦，你攞盤吉去嗰啲茶餐廳，基本上咧你係盤吉都蝕埋，一定攞唔到錢嘅。利是撈毛都攞唔到風嘅，係咪？唔好諗住臨油啊，有錢都蝕埋係咪？肯定。咁所以咧，近呢幾年咧，大部分嗰啲叫做咧社團人士咧，佢哋嗰個揾食嘅空間咧，其實近呢十零年咧，已經其實北上全部喺曬大陸噶啦。咁香港冇咩做咧，只能夠即係你哋睇親嗰啲叫一周刊咧嚇，講親啲黑道人物，次次都係擺生日酒啊，擺壽宴啊咁樣嗰啲。 係啊， 然之後咧就會有啲唔知咩政界嘅人走去即係參加嘅， 葉劉淑儀啊、李嘉誠啊嗰啲咯。 一間有單新聞想講，一間留翻一 part 法律嘅時候可以講下，幾好笑嘅有單，就係呢啲社團懷疑社團人物，即係做呢啲嚇好有公共性嘅嘢啊，即係舞龍舞獅嘅時候咧，就俾呢個卧底咧捉到嘅。 咁 講下呢啲嘢， 不如你而家講啦，不如我哋依節講到興起。 好啊，我哋不如講下即係呢單啦，就咁啊呢單案咧就好有趣，即係早前咧就喺呢個區域法院嗰度審啊，咁咧就係咧一 單咧就係、是、一個商人咧就係、是、涉嫌咧就係、是、自稱三合會會員啦，同埋以三合會會員身份行事啊。大家都知道即係三合會會員，即係大家我哋講嘅黑社會啦。咁啊，用三合會會員身份行事咧，就有啲特別嘅要求嘅，即係你要符合咗某啲社團嘅特質啦。即係喺呢啲案入邊咧，好得意，我哋要。要即系唔系你个控方出嚟话，哇！你系黑社会乜乜就系嘅，要 call 一个人出嚟咧，就叫黑社会专家。咁嗰个通常一个好资深嘅警员嚟嘅，咁啊就读咗好多关于啲社团嘅操作啦，咁啊亦都研究咗好多社团啦嘅嘢啦，咁就去讲，即系例如一啲好簡單嘅術語咧，佢都要揾個專家出嚟講嘅，即係例如， 咁嗰個係咪黑社會術語？譬如吹雞， 係啊，例如吹雞，喂，吹雞乜乜乜，咁到底吹雞呢兩個字？同埋大佬呢幾個字咁係咪黑社會嘅術語呢？咁原來呢就要 call 個專家出嚟，就喺法庭嗰度呢俾口供嗰度講呢，嗱呢啲咁嘅字眼，嗱你條友仔某年某月某日呢嗰晚呢食飯舞龍舞獅呢，啊邊個邊個叫你大佬喎、啊？咁大佬喺個場合呢就解係黑社會大佬咁解，咁即係要有個人呢去講呢一樣嘢嘅。 係，喂，呢、這個呢我哋即係印象中呢呢、這個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講最多呢啲術語㗎喎。系咪嗱大佬啊吹鸡啊呢佢成日讲噶 呢啲咧 佢个个礼拜都讲 嗱我哋成日都拗咧呢啲咧已经系变成一啲好普通嘅用语喺香港 啲人打边炉都吹鸡噶 我哋啊食饭都吹嘅其实 大佬都吹鸡嗱呢样嘢系咁嘅有啲喺呢个电视啊或者系电台出咗街咧就有指引嘅、嗯、但系就好妙嘅吹鸡系唔出得街嘅据我所知 系 唔出得街嘅 哦咁样噶 系唔出得街嘅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已經出咗街好多年嘅咧，嗰句咧就係黃毓民嗰句撲街， 我撲街， 係嗰句嘢咧出咗街好多年嘅啦。 我而家無線拍啲劇都係有撲街 嘅，而家都有嘅，喺上70年代咧都已經有嘅啦。所以呢個咧絕對係冇，所以絕對咧唔應該算係粗口嘅。 呢、這個可能係屬於詛咒啦，唔係粗口啦。 係呢、這個唔係當然呢、這個係詛咒語， 詛咒多啲啦，係嘛？ 因為以前啲人咧就死咧就要喺屋企死，就唔可以喺條街嗰度死，因為街度死咧就一定係死於非命，所以咧係咒人哋咧係死於非命咁解嘅。 不過呢個字眼以我所知就應該唔係黑社會術語嚟嘅。就同黑社會術語 普通人都會講嘅， 好多人都會講嘅，已經唔算粗口嘅啦。喺至少喺電視嗰度出得街。 嗱咁咧，佢呢單嘢講翻呢單嘢先。咁呢單嘢個得意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咧？咁我就發現咧，嗱佢哋咧辯方啊，即係被告人嗰邊咧，就攞咗啲證據出嚟，就話咧嗱，我嗰個唔係一個即係黑社會嘅活動嚟噶，我只不過咧係一個國術團體。咁咧就係舞龍舞獅嘅啫。咁 發揚中國文化好、啊，啱曬呢個中國夢、啊。 咁而最有趣、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咧？佢就呈遞咗一份咧呢、這個國術會嘅會刊啊。咁裏面咧係有呢個陳鑑霖啦、陳婉嫻啦、王國興啦呢幾個人咧提字俾佢哋啊。 咁呢啲咪唔係黑社會咯？好明顯，喂咁樣，喂佢哋係有利嘅環境證供證明佢唔係喎。 呢單嘢。好笑！ 喂，如果你差佬话佢喺社会，咁你即系话 喂控方，你咪谂住拉埋呢几条友啊？ 啊，系啊，嗱，如果你拉几条友咧，咁我哋会服噶嘛，系嘛？ 系 你一定要服众噶嘛，系咪先？ 即系应该拉埋陈鉴林、陈婉娴、王国兴啊，呢几个。 咁佢哋身居何职咧？佢哋 系 佢哋喺帮会里面身居何职咧？ 好、大粒噶都喺呢个公贼会入边， 系好高级噶嗬，好似系咩书记咁样吓。咁、但系咧。即係嗰個職位啊，嗰啲咧，即係以前有啦。但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咧網絡年代咧，呢啲社團啊，有冇用 WhatsApp 去跟大佬咧，或者去？ 我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其實咧，即係我成日做呢啲 case， 你知唔知啊？ 係，我知道啊，所以我咪想請教一下你啦。 即係咧，我哋好多時咧收到沓文件，睇翻個案情咧，哇！發現喂。阿哥仔，你唔好 WhatsApp 你咁講嘢啦，全部人哋 cap 你啲圖，全部都 WhatsApp cap 出嚟 嘅。哦，即係咧 WhatsApp 喺度拜大佬。 有啲群組，咁佢哋唔會講得明嘅，通常啲人，即係又會講，即係可能又會變咗籃球組啊、足球組啊、或者啲嗰啲拳會啊咁樣，咁可能叫師傅啊、 哦、 叫隊長啊咁樣嘅。 哦 咁但係都會忍唔住㗎嘛，就會大佬我同你我收到個新朋友返嚟啊，即係又會禀報㗎嘛，你知啲僆仔好得意㗎嘛。 收到新 即係收到新僆返嚟又會走去講。咁、哦、所以好多時就變咗你即係 WhatsApp 白紙黑字打咗出嚟就俾人 cap 低咗張圖。咁啊攞嚟做證據。 唔使㗎，如果差佬搜咗你嘅電話跟住呢攞咗你啲嘢出嚟你一樣死㗎。 唔係啊，而家問題係咧，即係我 而家咪攞咗你嘅電話啦 ，cap screen 啦。 我問題係因為而家科技即係進入互聯網世界咧，我哋譬如俾錢要用支付寶或者有支付系統，咁咧交友有呢個 apps， 咁黑社會有冇辦法將佢數碼化咧？我想問一下， 即係例如出個 apps。WhatsApp 用支付寶俾老母， 系啦，36.6，咁入咗會啦。咁同埋咧，有個好簡單入會儀式就可能，哦，原來 download 個 Apps 就入咗會啦。 係， 即係有冇類似咁嘅嘢咧？我想了解一下，因為黑社會 真係要問黑社會專家，其實應該得嘅喎，理論上。 黑社會都要與時並進噶嘛，冇咁勾噶啦，仲喺街邊又要。 唔係，跟住你 download 完 又要 pack 又要 download 完個 Apps， 跟住佢會問你同唔同意下啲條款，就係嗰啲入會嗰啲條款咧。 嗰啲條款係啦， 嗰啲咩千刀萬剐咁類。 咩死在萬刀之下啊！嗰啲嘢，喂，咁你譬如同意咁啊，好似嗱，我哋睇阿斯達克就係咧，又問你同意唔同意噶嘛？咁你通常同意就一睇落去，係一樣噶嘛？咁咪咁你照計都要進步噶嘛？係咪先？冇可能咁。 所以如果 app 係咪如果你一撳同意咧，就會有個雞頭咁喺度一斷斷，跟住有啲血咁啊！ 喂，好似嗰個切西瓜遊戲咧，有把刀俾你啊！嗱，你咁解一解咧，個雞頭自然斷開。嗱，咁你就斬咗雞頭啦。 我諗應該可能會拉嗰個遊戲開發商，即係個 apps 嗰個作者。 喂，切西瓜都咁做？ 招攬會員你仲嚇邀請他人嚇進入社會，仲死？ 即係呢個我係即係我即係諗下嗰個科技有冇辦法為黑社會嘅帶來方便啊，或者有啲捷徑。 喂，保證係為呢個警方帶嚟方便咯，倒破你成個集團。 哦，咁係。即係你將佢數碼化咧，就好容易出事㗎嚇。 係啊， 係咪？咁啊，有冇辦法用區塊鏈技術咧？咁啊，可以隱藏嗰啲身份咯。 區塊鏈技術係 嘛？將黑社會區塊鏈化。 即係用 Bitcoin 俾老毛。 係啦，俾0.01個 Bitcoin 咁啊，俾咗老毛啦。 好多喎， 俾3.6， 俾多啲咯，0.001咯，或者俾瑞波幣啦，嗱平啊，瑞波幣幾毫子美金。 係啊，咁呢個不嬲，即係加密貨幣都對於呢個嚇。隱 地下犯罪， 地下犯罪係有充滿幫助噶嘛？呢個我哋好多集都講咗好多啦。 係嗱，咁唔係因為咧，我哋依個節目咧係都要與時並進噶嘛。好多嘢咧，唔能夠再墨守成規落去，好似香港咁樣係咪？啲人話啊，你依個八達通啊，好似係好落後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如果淨係出街買魚蛋，嘟一嘟咁啊，好先進嘅。問題你八達通你唔可以過數俾人啊嘛，亦都唔可以人哋轉帳落你户口啊嘛，係咪？即係依個咧，可能係爭少少。即係咧，我哋係冇理由拒絕進步嘅。如果有人即係邊個地方有啲進步嘅嘢，我哋咪去睇下咯。究竟啱唔啱用？啱用咪攞嚟用咯。呢、這個世界冇人話唔准你學噶嘛，係咪先？咁、你可以學咗人哋啲好嘅嘢嚟變成自己嘅嘢噶嘛，係咪？咁啊，依、這個叫做咧黑社會數碼化咧，咁啊，基本上咧暫時嚟講都冇乜機會啦嚇，阿福大狀。 應該都 因為有警察喺度嘅存在咧，除非警察 喺度。因為唔係個問題就係你數碼化之後咧，你係好容易俾人拉到嘅。係。你係賺揾嚟搞嘅， 哇！好難做啊！而家即係社團係死喺一個叫做少年警訊手上，哇！ 點解咧？ 因為派大量嘅呢啲青少年卧底咧，進行呢個滲透活動咧，已經係倒破同瓦解咗大量嘅呢個黑社會社團啊！ 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冇辦法啦，即係咧，我哋 真噶我講， 唔係啊，我哋睇 好難撈啊，你知唔知啊？係 啊，唔係我哋睇無。 喂，你收幾條友入邊有一個已經係卧底，咁你點搞啫？收唔到人啊嘛。 咁調翻轉頭咧， 唔係卧底太多 啊。唔係啊，咁而家黑社會問題就係咧，你冇辦法，你唔得啊嘛，黑社會你好似 無間，你唔可以無間道， 好似寒心。 你又要養條友滲透警察，乜鬼啊？你滲我養條友滲透警察，你不如叫佢真係做警察，鬥警察份人工啦，冇搞咁多嘢啦。 系啦，唔系你讲得啱，嗱呢个就系最重要嘅 point 啦。喂，咁辛苦又要去考，又要做体能测试，你不如真系做警察算啦，唔好做 入多啊！喂，大佬唔好搞我啦， 不如唔好做黑社会， 做差人算啦。 系咁，所以咧，我哋咧，今节咧都冇办法再讨论落去，我哋要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再倾。 好。